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李师师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一个女子，号称飞将军。她色艺双全，貌若天仙，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。因为歌妓的身份，正史不屑于提到李师师的名字，但是在野史传闻及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，李师师的故事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。她的故事也随之带上了一层传奇乃至神秘的色彩，在文人的笔记小说中也记载着李师师与一些著名文人的交往，如张端义桂尔物、张邦基、莫庄曼璐，都记载了他与大词人周邦彦等人的来往唱和、诗词酬答的故事。诸位好，这里是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，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就是宋朝女子李师师的传奇故事。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，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，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， 透过历史烟云，拨开层层迷雾，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。 人物传奇， 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，当年也叫汴京，也就是现在的开封，九楼林立，繁花似锦。其中有一座樊楼，雕梁画栋极为华丽，吸引了无数府商豪门、王公子孙、文人骚客到这儿来游玩。汴梁城九楼无数，但只有这座樊楼整天人头攒动，门庭若市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景象，只因为樊楼中有一绝色美女，她的名字叫做李师师。市井传言，这李师师的身世很有些坎坷。她原本不姓李，本来是汴梁城里一个叫王隐的染布匠的女儿。王隐的妻子生下女儿就去世了，王隐用豆浆当奶水喂她，因而才没有死去。汴梁有个风俗，生了儿女，父母如果宠爱他们，一定要让他们在名义上出家，到佛寺当中去度过一个时期。王隐很疼他这个女儿，就把她送到了宝光寺。一个老和尚看着他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来到这里呀？”他突然哭了起来，和尚抚摸他的头顶，他才不哭。王隐暗暗高兴，说道：“这女孩子真有佛缘啊，凡是佛门子弟俗称为师，所以这个女孩被取名为师师。”师师四岁的时候，王隐犯了罪，被拘捕入狱，竟死于狱中。师师无人可以依靠，成了一个孤儿。樊楼的李婆婆就收养了她，从此她便在樊楼住了下来，也改姓了李，叫做李师师。等到她长大时，不仅模样长得美丽，记忆也极为出众，可能由于童年凄凉的生活，在李师师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。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淡淡的忧伤，他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，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，常常着白色的衣服， 轻描淡妆，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冷美人的基调，反而更加迷人。之后李师师的声名渐渐地越来越响，后来进而成为了汴梁城中最有名气的歌妓。李师师因为红透了整个汴梁城，所以能一睹她芳容的只有那些达官显贵了，偶尔有那些知名的文人才子也会受到格外的礼遇，被李师师请进楼中小坐。一天，著名的大学士秦少游，后来成为著名词人苏轼的妹夫，仰慕李师师的名气，也来到了樊楼。李婆婆慌忙命人传来了李师师。见过李师师的秦少游不禁为之动容，他认为李师师不仅长得人见人爱，而且言谈之间又极有悟性，作诗写字唱歌都极好，琴棋书画上的功夫也异常了得。此时他一时兴起，就为李师师写了一首词，赞颂她的美貌。词台名是《生渣子》：远山眉黛长，细柳腰枝鸟，妆罢立春风，一笑千金少。归去凤城时，说与青楼道，便看映穿花，不似诗诗好。可能秦少游没有想到，这位李师师日后竟能成为一位芳名永驻、身世飘转、千秋历史极难评说的一介人物。 她色艺双全，貌若天仙，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虽然是一个弱女子，却号称飞将军，达官贵人、文人才子都被她的才华和美貌打动，连皇帝也偷偷出了皇宫来看她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宋末年名人李师师的故事。 话说这一天，樊楼来了位四十来岁的贵雅客人，自称商人赵乙。这个人长得面如白玉，风度翩翩，眼波之中一股唯我独尊的神气透射出来。李师师开始并不知道，这位找上门来自称赵乙的人就是当时的皇帝宋徽宗。宋徽宗赵杰是个很精通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的高手，他既是皇帝，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风流才子。尽管有后宫佳丽无数，但时间久了他也觉得没意思了，这下就有讨好皇帝的人唆使他化妆成平民百姓，偷偷地溜出皇宫去逛。有个叫张迪的太监对汴梁城里的好玩有趣的去处很熟悉，也知道李师师的大名，于是就把李师师的事情告诉了宋徽宗。于是宋徽宗在汴服出游时光顾了李师师所在的樊楼。李师师当时也见过很多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名士，所以一开始对宋徽宗也并没有十分在意，也没有立刻的出来见宋徽宗。宋徽宗呢，因为是微服出行，虽然心急，但也不好发作，只能静静的等待。正焦急之间，忽然听到帘外细步轻摇，仙影晃动，随着声音帘笼轻跳，李师师慢慢地走了出来。宋徽宗简直惊呆了，他实在不相信天底下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。因为宋徽宗还要去早朝，所以天色微明时，宋徽宗解下龙凤娇绡丝带送给李师师做定情信物，就匆匆地告别了。这一天是宋徽宗大观三年8月17日。宋徽宗是一位喜欢写诗和画画的皇帝，他的字也写得好，所以当时民间对宋徽宗的字画多都认识。宋徽宗也送给了李师师一首词，用的是他个人风格很明显的瘦金体写。传说李师师就是通过宋徽宗留下的词，通过他的瘦金体字觉察到他就是皇帝的。虽然宋徽宗是微服出行，但是他去看李师师的事情还是传扬了出去。第二年的元月， 宋徽宗还派人送了一把明琴给李师师，又送了银子给李妈妈。三月，皇帝又换衣服微服来到了樊楼，还为李师师居住的小楼题名为醉杏楼。宋徽宗和李师师秘密往来的事情，皇宫内部也有传闻。皇后正氏就劝导宋徽宗说，李师师纵然美艳绝伦，但毕竟出身卑贱，朝秦暮楚，皇上作为一国之君，万人之表，这件事情在民间广泛传播，影响实在不好。况且皇上经常深夜便装外出，即使有侍卫跟随保卫，也难保无一失。宋徽宗听了觉得有理，就没有再去李师师那儿，时间长达一年之久。但是宋徽宗仍暗地派人给李师师送礼物，而且从未停止过。宋徽宗曾经说过，论才论貌论人品，后宫嫔妃无一人能比得上李师师。他也曾经与皇后和妃嫔们闲聊时说起李师师，谈及他为什么宠爱李师师。宋徽宗打过一个比喻，假如从嫔妃当中挑出100人，把钗环首饰卸下来换上素装，让李师师同样打扮混在一起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李师师与其他人的不同。李师师那种气韵和风采，不是仅仅能从面貌和身段上的美去体会的。所以一年未见，宋徽宗特别想念李师师。终于在宣和2年时，宋徽宗又瞒过了后宫的嫔妃，溜出去跟李师师相会。因为这样躲躲闪闪实在是不方便，于是太监张仪又献给了宋徽宗一个计策，在离宫旁边秘密地挖一地道通向李师师的住处，这样皇帝的行为不容易被别人知道，也可保证皇帝的安全。于是离宫一带被列为禁区，作为御林军的禁地，而地下挖的通道则直接通到了李师师的家门口。有了地道之后，宋徽宗就经常去看望李师师。在当时还有一位震烁古今的女子，就是号称婉约慈宗的李清照。她那首在极度悲痛中写成的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风靡了汴梁，到处有人吟唱她的《多少事欲说还休》，新来寿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曾经与李清照有过一面之交的李师师，因为他是皇帝宠幸过的，一切东西物件都得用黄缎子盖了的，李师师也不再与别的客人见面，再有权势的王公贵族也只能回避三舍，于是李师师的门前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车马了。李师师常常独守着楼头，李清照的这首词也写出了他心中的感情，所以这首词也成了李师师爱不释手的宝贝。传说他读一遍哭一遍，觉得李清照字字句句写在他的心坎上，仿佛是按着尺寸为他写的一般。但是有一位朋友是李师师不忍断绝来往的，他就是大税监周邦彦。周邦彦也是一名才子，他能按谱制曲，他创作的乐府长短句词韵清新，是非常有名的文人。当时的周邦彦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见李师师只是与他结成词曲上的知己，他给李师师写新词，李师师替他唱新词，两个人一个京词一个宫曲，一写一演，一唱一和，配合相当默契。有一回宋徽宗生病了，言友说那天是皇后的生日，周邦彦认为宋徽宗肯定不会去见李师师，就趁空去拜会了李师师。谁知道周邦彦和李师师两个人正在说话，忽然外边有人传报说宋徽宗来了，周邦彦一时无处藏身，只好匆忙地躲到了床底下。原来宋徽宗是特意来给李师师送从江南用快马运到的新鲜橙子，这天宋徽宗只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宋徽宗走后，周邦彦从床底下爬出来，还填了一首词，描写宋徽宗来看李师师的事情。后来宋徽宗的病好了，再找李师师，李师师一时忘情，把周邦彦那天写的词唱了出来。宋徽宗问是谁写的，李师师随口说出是周邦彦，话一出口他就后悔莫及了。宋徽宗立刻明白，那天他来看望李师师的时候，周邦彦一定也在屋内。 一时间有些恼羞成怒，第二天上朝时就让蔡京以收税不足额为理由将周邦彦罢官免职，押解出京。周邦彦落难，一般的大臣都不敢给他送行李，只有李师师冒着风雪去与他送行，并将他谱的一首《兰陵王》唱给宋徽宗听。李师师边唱边流泪，特别是唱到酒趁哀弦，灯映离席时，几乎是泣不成声。宋徽宗听了李师师的歌唱，也觉于心不忍，认为对周邦彦的处罚太严厉了，就又把周邦彦召了回来，任命他为管音乐的大圣府乐正。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，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，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， 透过历史烟云，拨开层层迷雾，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。 人物传奇， 欢迎继续收听《迷幻时空》，我是韩涛。除了李师师和秦少游，宋徽宗周邦彦之间的交往是可以找得到相关记载外，李师师还被很多文人写到了小说故事中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水浒传》里关于李师师的描写。《水浒传》里边，宋江是历史上真有其人，其他的许多人物中有很多是作者虚构出来的，其中有一位就是浪子燕青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燕青除了是一战将，还有一个类似于外交官的身份，就是因为燕青长得一表人才，还很有才华，还没有开口说话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好感，在外边办起事情来也容易得多。在《水浒传》的描写中，燕青就跟李师师相遇了。那时候梁山英雄燕青因被官军追捕而误入李师师家，燕青才得机会见到了李师师。两个人虽然是陌生人，而且燕青是误闯进来的不速之客，但是李师师对燕青有着很好的印象。只可惜李师师与燕青那次相遇之后就没有了各自的消息，一直到宋江让燕青再次执行外交任务。梁山头领宋江一心想着为国效力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和路子，想要跟宋徽宗见见面，以表忠心，无奈没有机会见到宋徽宗。后来他想到了李师师，因为燕青跟李师师相识，于是就由燕青带宋江来见李师师，宋江托李师师带他向皇帝致意，说宋江情愿归顺朝廷。后来宋徽宗听了李师师的话，派人前去招安，李师师还在宋徽宗面前为燕青讨了一纸赦书。不过燕青在攻城之后收拾一担金银，竟不知投何处去了。后面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没有写下去，燕青和李师师二人的故事也就无疾而终了。 他色艺双全，貌若天仙，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虽然是一个弱女子，却号称飞将军，达官贵人、文人才子都被她的才华和美貌打动，连皇帝也偷偷出了皇宫来看她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宋末年名人李师师的故事。 接着咱们回过头来说一说现实中的李师师。李师师后来终于也被宋徽宗召进了宫中，册封为李明妃，但是金兵进逼开封，宋徽宗将皇位让与了太子，李师师失去了靠山，被废为庶人，并被驱逐出宫门，地位一落千丈。另外还有传说，李师师为了免祸，自己祈求宋徽宗放他出皇宫，去做了道士。李师师出宫后到金兵掳走宋朝两位皇帝北上之前，他的下落有着两种版本。三朝北盟汇编说他被驱逐之后紧接着被抄了家，而李师师外传中说他自己知道自己有钱，抄家是难免的， 就主动将自己的财富捐给了河北做军饷。无论如何，两种说法的结局是一样的，即曾经名噪一时、富甲一方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。李师师离开皇宫不久，汴梁即被金兵攻陷，北宋灭亡。金兵俘虏着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和皇族宗室多人返回了北方，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更加众说纷纭、扑朔迷离。一种说法是李师师以死殉国。李师师外传记载说，金兵攻破汴梁后，金国的皇帝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，让他的主帅去寻找李师师的下落，但是寻找了多天没有找到。后来在北宋叛臣张邦昌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了李师师，但是他不愿伺候金国的皇帝，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，但是未能成功，于是又折断了金簪吞下自杀。临死前他大骂张邦昌：我虽是一个歌妓，但是感念皇帝的恩德，宁肯一死以报君恩。你享受着高官厚禄，朝廷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却干出了叛军卖国的勾当？清朝黄庭坚《琳琅秘史丛书》也根据这个记载，称赞李师师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的气概表现，认为这个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。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了这个说法，但小说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，没有什么事实依据，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法持有异议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李师师外传称为传奇，宋之认为外传的作者所写的是传奇，恐怕是感慨多于事实，作者大概是想借李师师的忠义以讽刺。咱们国家的历史学家邓广明在《东京梦华录注》当中认为，这本书一看就知道是明朝人编的。近代文人蔡东潘的《宋史通俗演义》、李义侯的《宋官十八朝演义》也都认为作者是在借李师师讽刺当世之事。关于李师师下落的第二种说法，说认为李师师老死江湖。《青泥莲花记》记载，靖康之乱后，李师师搬到了南方，有人看见过他，但是已经衰老憔悴，再无往日的风采。宋朝张邦基的《墨庄漫录》书中称，李师师被抄家之后流落在了江浙一带，有时也给当地的士大夫唱唱歌。清初陈澄《水浒后传》继承了这一说法，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，居住于西湖葛岭，重操旧业去卖唱。宋代评话《宣和遗事》也有类似的记述，说后来李师师去了湖南南部，嫁给了一名商人。关于李师师下落的第三种说法是，李师师同样被俘北上，也就是说李师师在汴梁失陷之后被俘虏北上，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金兵为妻，耻辱地了结了残生。但也有人提出异议，当时金兵主帅是按张邦昌等投降大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，李师师早已当上了女道士，自然不在此列。纵观以上的种种说法，有人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。汴梁失陷前，李师师已然被废为庶人，当了一名女道士，说她藏身于民间，流落于江浙，还是有着依据。总之，小说家为润饰其作，点缀人物，各取所需，所以李师师的归宿种种不一。追根溯源，主要是由于李师师是与亡国君主有关系的女子，皇帝与歌妓贵贱悬殊，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很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，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，恐怕永远是个难解之谜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李师师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。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小制作吴博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